直就这样向前走，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今天为我加油，舍不得挥挥手。 仙偷客栈开张了，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仙偷客栈开门喽。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好音乐九九正在直播的仙偷客栈，我是赛貂蝉。 赛貂蝉，你感冒好啦？ 好啦。 嗯，所以今天就赶紧先抢着说，怕我不让你说话是吗？ 对呀、啊，我得让听众知道我的声音又回来了。赛貂蝉又开始磨刀了啊，可以磨刀了。 所以呢，这个今天主场咱们还是留给赛貂蝉了哈。这个貂好几天没磨刀了，手痒了吧？ 哎呀，可不嘛。 那多痒啊！ 多痒多痒啊！刷刷的，必须得毛来。天大的福利呀、啊，你说是不是、啊 哎？那你今天给大家谋的什么福利呀、啊？ 这个应该可以算是老朋友了，是不是？ 嗯，什么呢？ 哎呀，黄桃，知道不，听众朋友们？ 肯定知道呀。 嗯， 桃罐头，这也是咱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哈。哎，是这样的，貂、嗯，这个桃罐头其实对于咱们俩来说还是不太陌生的。 对、 哎、 没错， 很多老听众而言呢也不是特别的陌生。你像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咱们在那个冰雪嘉年华活动那一天， 嗯， 当时现场颁发这个黄桃罐头， 没错、 哎、好像抢的还蛮激烈的。 嗯， 哎，大家都特别想要， 都冲这罐头来的。 好吃吗？ 好吃。 嗯，我这个是这样，我给大家报个料。嗯，有一次呀，貂喝酒，你看这不良少女哈，喝酒喝多了。 嗯， 喝多了这个晚上口渴。 嗯、 哎、就想吃什么呢，就想吃这个黄桃罐头，结果家里没有。哎，上次买那一箱吃完了。 嗯， 所以呢， 是的， 貂就指使老爸说，你出去给我买这个罐头吃去。 嗯， 然后这老爸上街上呢就随便买了一罐回来。 对，那是什么牌子的我也不知道，从来没听说过。 嗯 嗯， 然后呢口感怎么样？ 太难吃了。 嗯，那你呢，你这样，你既然那么爱吃的话，你和我们说说这个咱们今天给听众送的这个黄桃罐头和你外面随便买的那黄桃罐头有什么区别呀？ 嗯，其实它的区别，因为我在超市买的那个它是玻璃瓶的。 嗯， 对，特就是瓶还挺好看的。 嗯， 然后呢是一块一块的。 嗯， 而且咱们这个黄桃罐的这个黄桃 C 呢，它是铁罐的。 嗯 嗯，然后呢是对开的，是一个桃切成两半这样的。 哦，就是不是小块的、 嗯、是 一大块。 嗯， 一个桃直接对半切两半。 嗯，没错。 哎呦，你这一说我也想吃了，本来我没什么感觉啊， 饿了，饭点儿了。 特别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甜食。 嗯，我也是。 从小比如说家里妈妈熬的那个银耳莲子羹啊。 嗯， 我不吃那个银耳，我也不吃那个莲子，我 喝那个汤。 对，我就爱喝那个冰糖水。嗯，所以刚才你这一说我就特别想喝那个黄桃罐头那个汤汁儿了。 哎呦，说到这个汁儿，可说的又来了。 我在超市买那个汁儿吧，就是怎么说呢，不是那么的浓，它很甜，特别甜， 是不是一吃就是糖精的那种 甜，对，护嗓子那种感觉， 特别腻的甜法。 这个仙桃 C 就不这样了。 哎，那这个仙桃 C 是什么呀？ 它这个汤汁就是含在嘴里面吧，就是 很自然的， 很自然，能感觉完全是冰糖熬制的那种。 哎，OK， 行，听雕给我们馋了这么大半天了，哎呦，我这个时候多么希望直播间我又存了一罐黄桃罐头呀，一会儿放广告我就可以直接拿来吃了，因为咱们直播间的这个温度啊，开着空调，哎呀，还挺热的，所以这个时候有真特别希望有那么一口冰糖熬制的浓浓的那种冰糖水儿，能够顺着这个食道入口之后呢，哎呦，特别甜腻滑腻的那种感觉，顺着食道下去，冰冰凉的，直接到了胃里面。 哎，没错。 哎呦，我现在都能想象出 有一句话是说，吃甜品能让人的心情好，对吧？ 也能让人发胖。 我确实， 我就是爱吃糖，所以就一直就不瘦。 但是桃罐头就不怕了。 因为它是冰糖，因为冰糖相比这个白砂糖，这个蔗糖上来说，它储存的能量，这个让人发胖的这个物质还是比较少的。 对，而且桃对人的身体还有好处。对，养胃呀， 还挺多讲究。 没错啊。 哎，这我还是第一次听。 对，吃桃对人的身体好，养胃。 哦，行，那这样我们一会儿回来再听雕给我们怎么样解释这个桃啊它怎么个养胃法。哎，那今天呢我们重头戏是不是又来啦？ 对呀， 来了哈。今天你看我这一刷新这个公众平台，简爱立马就说了，说今天送不能不送吗？雕感冒赶了好几天，这个手痒的， 终于好了。 哎，手痒的要命，这刀磨的刷刷刷的，所以说今天又把魔爪伸向了我们的王总。对，王总今天也是 有事情没有来。对， 所以呢就是托雕说了该送还是得送， 必须得 送多少呢我俩说了算。 对， 我就喜欢王总这样的人，美声音甜还大方。所以你看这富二代还说了，说我又来了，怎么才给罐头呀，我们怎么才给罐头呢？哎，咱们来互动一个话题哈，一会儿进行广告了。您这一时间赶紧先拿起手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就是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吃桃罐头。 没错。 哎，百搭句式哈，要么就在客栈外面洗车，要么就在客栈里面吃火锅，要么就在吃客栈里面吃这个罐头哈。 对，我们客栈应有尽有，无穷不有。 对，是。所以呢赶紧关注仙偷客栈。我们来雕提问的权利交给你好不好？你看你大病初愈，让大家给你互动一个话题，就比如说雕美不美啊。 那就简单的吧。 大公无私一点哈，肯定认真的提问你美不美。 咱们今天主讲的是什么东西呀？ 苹果罐头。 山楂的。 错了，香蕉的。 草莓的。 橘子的。 黄桃的。 那个好吧。 大家猜吧。 好了，那我们今天主讲的是什么东西呢？一会儿咱们暂定吧，先送十个名额，每个人送一 个。 哎，每个人可以直接送一罐哈。先听一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将为大家揭晓前三名互动的得取黄桃罐头的名称。 没错。 好，来听小段广告。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让你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义和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 同顺德海鲜火锅营业到4点，现在活动吃一桌送一锅羊蝎子，海鲜蒸烤涮肉，要啥要啥。地址：良乡宜春里华冠超市2层，电话010-5274-0144。 大众集团全新行政级旗舰座驾飞鸟辉昂现已辉煌问世。

客栈， 仙偷客栈， 仙偷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仙偷客栈开门喽！ Hello， 这一时间感谢你留守我们的仙偷客栈，我是最美丽的信娘。 哎呦，谁呀？真是 跟大家卖个萌哈，大家不要打我呢。为什么卖萌呢？因为我现在特别想吃那个黄桃罐头，因为咱直播间的温度实在是太高了， 着急了。 哎，空调特别热，这个人呢就燥得慌。一般燥得慌的时候呢，就特别想吃点这个冰冰凉的。哎呀，一口下去，而且甜滋滋的，顺着流到这个胃里啊，整个食道都觉得一种清凉的感觉。 对，因为我平时还是比较喜欢吃罐头的。四娘喜欢吃吗？ 我是甜的都喜欢，像我特别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特意去吃甜品。比如说最近特别累，工作很烦，那怎么办呢？我下了班之后直奔这个附近的这个满记甜品啊之类的，就是点上一大桌甜品，我甭管我吃得完吃不完，我今儿就想花钱，我就得吃甜品，我一样吃一口，打一桌。 我 是一个情绪的发泄， 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罐头的，无论黄桃啊、山楂呀、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我还都挺喜欢吃的，尤其是在晚上吃完饭了，看电视剧啊， 长肉， 对，没什么事儿的时候啊，你想开一罐吃， 哎，长肉哈，发胖， 不怕。 你反正你瘦是吗？反正你就像群说了，你看不要太瘦了，口感不好，跟炸油条似的，把你给炸了。你看你长得就像油条嘛，所以说人才要盘。像炸油条一样，这个把你给炸了。你看群特别关心你啊，咱们今天节目一开播，群就说了，说一听貂蝉感冒就好了。 该炸油条炸我了是不是？ 还是稍微有一点点鼻音哈。祝貂蝉早日康复，多喝热水。 快来， 赶紧多喝热水哈。那好，那咱们这个说正题。今天第一个广告口，我们三名幸运听众已经产生啦。你看这一位这个朋友哈，方伟。说了，说黄桃罐头，恭喜你答对了，而且他前面还加了个九九黄桃罐头。 好，恭喜 你，两位美女送一份吧，没问题。最爱吃桃，这是说什么啊？最爱吃罐头，黄桃罐头最爱。哦了，看到了哈，不用刷屏了。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位，第二位呢叫做闲云野鹤，跟我们说了，说黄桃。哎，这也是咱们的一个新听众，头像特别的 Q， 是一个小犀牛，是个犀牛吧？ 是， 哎，对，好，也恭喜你哈，可以获得我们的黄桃罐头一份，直接免费送给你。第三位呢，名字叫做裴，你看裴特别的积极，裴这个咱们问题还没正式出的时候，他就说了，貂美。 哎呦，谢谢。 貂最美了，貂就爱听这种话，所以肯定得给一个哈。但是前提也是裴也答对了，说的是黄桃的罐头。 好， 恭喜我们以上三位中奖听众。那么在我们接下来的互动当中呢，我们还会至少产生七名中奖听众。 是的， 每个人呢都可以获得黄桃罐头一份。 没错。 这个如果大家万一说没有抢到的话怎么办呢？ 可以买呀。 哎，对，包括说今天给大家送的，如果您吃着好吃的话，可以怎么着呢？我告诉大家啊，直接点开我们仙偷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哎，就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吃罐头，就那个仙偷客栈，点开公众账号呀，左下角有一个仙粉商城，我们点一下这个仙粉商城，哎，主页前两条就是咱们的黄桃罐头，我们就能看到了。你看左上角这个29.9包邮到家，哎，这是一罐的价钱哈，我们今天是给您送的。然后右边是108一箱，一箱里面合着有八罐是吧，雕？ 是的，八罐。 108除以八是多少？我数学不好。 13.5 一包。 哎，真的不贵。 你看我心算算的多快。13.5一罐啊，其实还是。量 蛮大的，因为这一罐真的不小， 不小，里面至少有一二三四五六七 六到八块， 六到八块、 嗯、而且这个块不是小块、嗯、 对，它是半个桃， 哎，是一个桃呢、嗯、直接从中间对半切成两份， 嗯，没错， 所以说六到八块的话，相当于这一罐里面是有三到四个桃， 嗯， 而且是没有任何防腐剂，我觉得 对， 是 零添加零防腐， 哎，这个其实蛮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吃东西啊，大家最讲究的就是一个健康， 没错， 嗯，所以今天哎，无添加的黄桃罐头免费给大家送喽， 嗯，是的， 哎，赶紧的哈，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桃客栈，夸夸我说四娘，四娘你最漂亮了，你比貂蝉漂亮多了， 哎呀，忍了。 哎，这都忍，不像你的作风啊！ 你这不大病初愈，心情甚好啊！ 所以就不跟我计较。 对呀、嗯， 那好吧，那大家也可以夸夸雕，没准雕一高兴说：“哎，四娘四娘，快快送给他！”嗯、我就得听令。 嗯， 好啦，那这样黄桃罐头呢，也是暂且跟大家告一段落了。嗯、我们先介绍到这里，留出时间给我们的听众来做互动。 嗯、对、 嗯，那么接下来呢，当然了，我们还是要说，哎。这是谁呀、啊、雕 嗯， 浩哥， 浩哥是之前来做过一期嘉宾的一个朋友。 哦，这样啊、嗯、我说呀，这怎么上来把雕的大名都给喊出来了， 哎呦， 哎，雕叫什么大名我就不公布了， 不能告诉你们、 哎、留个秘密哈、嗯、那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要和大家说一下仙桃客栈，如果你有任何好吃的 好玩的 好喝的， 嗯， 好乐的， 哎，对，都行， 吃喝玩乐哈，就比如说、嗯、你有一个黄桃罐头的加工厂，或者说你开了 一个 KTV 或者小川菜馆， 嗯， 这个反正跟餐饮相关的， 对， 或者 跟玩相关的， 相关的，哎，桌游吧等等等 等 等 等，对、 哎，你都可以来入住到我们仙桃客栈当中， 嗯， 前提是什么呢？前提就是你能给我们仙桃客栈的听众送上福利， 必须的， 只要你能送得了福利，咱们仙桃客栈的大门永远为您开放。 嗯，是的，招商电话呢， 这哦，对，我都忘了，预备起， 139-1011-3033，嘿，真好记呀、 啊、 好了，该到广告时间了， 好，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桃客栈，回复我这个罐头是山楂的呢还是苹果的呀，是什么的呢我就不知道了，只要回复我、嗯、广告回来之后，继续为你揭晓三个黄桃罐头的中奖名额。 嗯，不要走开。 嗯，拜拜。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新年福利到，即日起凭国一国二老旧机动车报废证明来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购奥迪全系任意车型，享厂家最高幅度支持政策，详情致电83790100。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8。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抗。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给我最亲爱的你。

白雪，当当当当， 恭喜！ 哎，这个是拼音白雪哈 ，B A I 不 I 白细雪雪。好了，下一位名字叫做 C C， 恭喜你！哎，这个是 A B C 的 C， 看起来好像是两个大小眼儿一样的那个东西哈。我说谁大家都知道了就可以了。好，那第三位呢名字叫做波波，恭喜恭喜、 恭喜， 你看波波特别会来事儿，波波说俩人都漂亮， 哎呦， 所以说这个还有你看 CC 又发了两条，先说了个雕美，接着说了个风四娘也美， 哎呦， 哎呀， 太会说话了， 你们就墙头草吧， 我觉得也是。 哎，我最喜欢谁呢？我喜欢这个叫高麦的姑娘。高麦呢前两天也是哎在咱们听这个节目当中都中过奖了，但是高麦今天说了一句话我特别开心，他说四娘四娘你最美，你比雕美多了， 你有假的吗这个 真的，你看这一看就是我，哎呀我爱你， 哎呦、 你看这个还是叫我大 不送给他， 为那下一轮 惹我不开心， 下一轮啊宝宝，这个咱们这一轮前三名已经抢完了。哎我发现我们听众手速真的是特别特别快，有的时候我这话刚刚一说出去刷的立马就发过来了，可能很多人我记得咱们年前做节目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什么情况呢，节目还没开始答案就发过来了， 我觉得确实 这个当然其中呢有一些是比如说商家的朋友啊，或者大家这个圈子里面互相发朋友圈转发，哎，知道作弊的会有一点点，有那么一两个啊，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人呢，可能因为咱们公众账号从中午下午的时候就推出去了，比如说黄桃罐头吧，大家都知道今天晚上我们要带大家吃罐头，要给大家送罐头了，所以呀聪明的人直接就猜出来我们的互动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了，从节目还没开始就开始发黄桃罐头黄桃罐头黄桃罐头黄桃罐头一个劲儿的就在刷屏，我说真的太聪明了，我觉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了，现在 值得表扬， 值得表扬的同时我觉得跟听众玩心眼儿，我觉得明显我已经玩不过大家了， 没错。 好了好了，那也是开一个玩笑哈，当然了大家的这个高热度的互动呢我们非常非常的欣慰，所以今天既然大家都那么热情了，雕咱俩不多送两个啊，哎，雕沉默了，雕摇头了， 你就再加送几个， 加送几个好吗，我们再加送，临时决定加送两个名额， 可以 OK 不， 没问题， 你看反正送多少咱俩说了算嘛，对吧，实在不行啊咱俩掏出钱来，然后完了你掏一个钱我掏一个钱， 送给说我美的那个、 哎也行，你看着谁说你美谁开心了，你自掏腰包你送人一个，我看着谁说我美呢我开心，我也挑一个自掏腰包送了哈。好了，那这样咱们今天已经产生了六个名额了，我们还剩下四个名额以及刚才我和雕临时决定的加送两个名额，也就是说我们还有六个名额在等着大家，每人可以获得一罐黄桃罐头， 没错， 免费送给大家的。好，那这样我们来说一下互动的方式吧哈，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就是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吃 黄 桃罐 头的仙偷客栈， 就是这样的，所以微信里面直接告诉我们咱们今天送的是山楂罐头还是苹果罐头，答对答案的呢我们就咱们从前往后排就可以了， 是的，看手速了哈， 那这样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歌吧，然后给大家一个拼手 速 的 机会， 拼手速的时间哈，在微信公众账号上我们等着你，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潘玮柏，我的麦克风，不管有想法没想法，麦克风想拿代价，怕不怕你的妈在这告诉我爸，唱首传奇歌曲我不怕就不怕，今晚谢谢女神要先花到旁边排队要个号码吧，如果没有人剩下我跟我的麦克风，当你怕不怕我不怕，你怕不怕我不怕，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 yeah, yeah, 是谁刚变得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哈喽，这时间这里是仙特客栈。哎，我们的节目呢马上也接近尾声了，在结束之前呢，当然啦，我们还没有忘记，我们还有六名免费的黄桃罐头的名额没有送出去。 是的， 现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上已经 爆掉了 、你像刚才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哈，他的名字叫做还是叫我大伯吧，我印象很深。他冰雪嘉年华那天活动应该是去过现场哈。刚才呢，这个大伯同学啊，在微信公众账号上留了一条言，我刚准备念，结果好像雕说了个什么给打断了。大伯马上就回了个说，啊，这个念我的名字念一半，好尴尬呀。 sorry， 对，非常 sorry 哈。其实我是想念什么呢？因为大伯刚才留了一条留言哈，说这个，啊，开着车对着大太阳，突然感觉嘴特别干。你们还说罐头还是黄桃的？哎呦，他这个哎呦，忽然之间好像。我、这个、 特别遗憾，特别想吃那种感觉。 哎呦，我就忽然之间就脑补出了这个语气那个调调。 哎呦 好啦，那没关系哈，送给你这个我们今天的黄桃罐头一份，可以直接去领取就可以了。那当然呢，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听友也都问了，说哎，这个我听到念我的名了，我中奖了，但是怎么领呢？别着急，一会儿呢我会给所有中奖的听友发一条私信，然后私信里呢会公布这个我们领取的电话和地址。到时候您打一个电话，然后看看咱们是到店领呢还是说快递的方式去商量一下就 OK 了。当然还有呢，我们很多没有这个抢到的听众朋友们也不要遗憾，没有关系哈，我们只要点击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左下角有一个仙粉商城，哎，我们点这个仙粉商城一点开之后呢，第一条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送的这个黄桃罐头，啊，售价呢是29.9元，是吧？还是28.8元来着？ 这是包邮的一罐，对。 对，然后我们就买一箱，买一箱合下来一罐才13.5元， 对， 是108一箱。你像雕已经吃了三箱了， 不止三箱了， 啊，还不止呢，你怎么那么能吃啊？ 确实好吃啊， 下次吃不了我帮你吃啊。 好的， 好的，那这个我们还有五名中奖听众没有忘记哈，还有这位叫做杨，杨的一个就是在刷屏说四娘四娘最漂亮，我看到了，谢谢你。然后呢，这个但是有一个事儿我有点不太对劲儿哈。杨呢刚开始说黄桃罐头答对了，结果后来我问是山楂罐头还是苹果罐头呢，杨开始刷屏苹果罐头。你咋那么可爱呢你？好啦，那也是我们的黄桃罐头哈，送给杨一份，恭喜你。 恭喜。 接下来我们的应该是第九位听众了。第九位听众名字叫做浩哥。 就是刚刚留言那个浩哥。 哎，对，是浩哥还说了，说这个哎，那个这个四娘长什么样啊？也不知道四娘到底是好看不好看的。我告诉你，比雕 好 看。哎。你说比雕好看？ 没雕好看。 好了，也是开玩笑哈，送给你。当然，还有一位一直在刷屏的听众，也是我们今天的十名听众里的最后一名了。 是谁呀？ 破晓。 好，恭喜你！ 哎，谢谢你的这个热情参与哈。破晓也是一份黄桃罐头送给你。马上我们要来揭晓 最后两位了。 哎，这两位刚开始咱俩咋说的？我们不按先后顺序。也不提问了， 对， 就看眼缘儿。怎么个眼缘法呢？看大家怎么夸我们俩。 没错， 哎，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要不雕你来揭晓还是我来揭晓啊？ 你先揭晓一个呗。 Okay， 好，那这个名字叫做叫做这个拯救世界前先变成窜天猴，知道吧？说番茄番茄你最美， 番茄。 啊，就是说这个四娘四娘你最美，说这个四娘你就简直美的就像天上的星星，天上的月亮，美的照亮了我的世界。我一听，哎呦喂，这个小嘴甜的喂， 哎呦， 不错哈，所以我就说送， 嗯，那我这位呢，他的名字很特别， 叫什么呀？ 人潮拥挤，我保护你。 哎呦喂！ 哎呦，主要这名字吸引到我了， 直接就撩到我了。这一个名儿就觉得撩到我了， 好暖心，是不是、啊 哎？我觉得要是哪个男孩这么跟我说"人潮拥挤，我保护你"，我肯定这小心脏跳 的 扑通扑通的。 好啦，节目的时间不多喽。 嗯，最后呢，也是送给大家一首歌，来自这个是雕的老公。雕最喜欢的，你说、哎呀，放首我老公的歌，我说行，没问题，就是魏晨，嗯、长这么大 老公、 哎，长这么大年纪了、 嗯、 还在这追星呢哈。长吧，那我们就把雕老公的这一首《千方百计》来自魏晨， 嗯， 送给你作为我们节目的结束曲。 嗯，好嘞。 中奖的所有听众一会儿都会收到私信，没有中奖的不要着急，打开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左下角"仙粉商城"里面就有售，我们直接哎去买来尝尝就好喽。 嗯，好嘞，拜拜喽， 拜拜。 神力即将交手，你怎么用？你装下的眼睛射定中，随时准备进攻。 我这里